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啊，今日咧就有一单新闻咧，都几紧要啊！突然间爆出嚟啦，就系呢个六四卅周年咧，大家知道今年系咁啊，华为啦，咁啊，即系即系今日亦都好似即系有即系出咗个广告啦。咁其实系一个微电影嚟嘅。咁啊，其实系即系佢系由几段唔同嘅一啲咁样嘅片段系组成的。有一个片段就好似系讲伊朗噶啦，就唔知讲即系嗰啲记者点样用拉卡嘅镜头相机啦，就拍摄。啦，即系嗰啲，即系就系嗰啲，即系点样去，即系欺压啲妇女啦，即系嗰、那个。即係個政府就係、是、咁另一段咧，就係講緊一個即係又係記者嚟嘅，又係喺度用即係拉卡相機點樣去拍攝啦，即係呢啲咁樣嘅非洲嘅一啲強權啦，即係點樣去欺壓人民啦。咁其中一段咧就好緊要，就係、是、講六四。咁啊講六四咧， 華為喎、 啊，華為唔係拉卡，拉卡、 哦、OK， 拉卡咧佢就即係佢就有個記者就其實不過間酒店，因為佢酒店上出邊一望出去咧，就係見到六四咧點樣去屠殺啲人民。咁啊即係。事件中啦，就係、是、其實係嗰個記者咧影完之後啦，咁就即刻有啲公安嚟拍門，咁拍門之後咧就係咁成層咧係咁喺度掃蕩啊，喺度掃啲外國記者啊咁樣，咁啊嗰個記者咧就即係喺度收埋啦咁樣，咁啊即係呢單嘢咧就驚動咗，就好犀利嘅，就係爆出嚟之後咧就大陸嘅網民啦，好似好憤怒，即係我唔知點解好會 對咩憤怒先，對 就話呢一個拉卡，因為拉卡其實係華為啦一個。好重要嘅伙伴，因為而家見到拉卡即係華為嘅手機啦，呢、這個 P30 同埋 P30 Pro 啊，同埋即係佢過往幾個系列嗰啲相機啦，唔係嗰啲手機咧，都用拉卡鏡頭。咁拉即係而家華為咧，佢嘅相即係佢嘅手機啦，其實係拍得住iPhone 啊，即係亦都影到淺景深啊，其實好犀利。咁即係已經有啲人甚至乎話咧係靚過 iPhone 添嘅，其實係。咁但係而家突然間拉卡咧。就拍咗呢一個廣告出嚟啦，咁就內地有啲小粉紅啦，就喺度又話：哎，你而家係咪反中啊？咁樣即係呢個拉卡係咪反中啊？咁啊，即係究竟你係點樣啊？係嘛？係咪分裂國家？咁拉卡嘅發言人咧，女發言人咧 ，Amy Anderson 咧，咁就回覆咗呢個南華早報就話啦：話喂，呢個微電影雖然打出拉卡嘅商號啫，咁但係實際上咧唔係公司授權咧拍攝嘅官方片段嚟嘅。我覺得呢個有啲牽強喎、啊，大佬啊！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呢個廣告，你冇理由唔過目嘅呢、這個係。咁啊，不過 anyway 啦，成件事咧令到咧，即係呢個拉卡咧就大受壓力。咁啊，因為其實你知啦，你即係華為咧喺國際嘅市佔率、手機市佔率咧係排第三、第四嘅啦，好大啊，好犀利啊！咁你而家你冇咗呢一個，如果你即係你咁樣嘅風險你都敢冒嘅話咧，喂你損失好多機會喎、哦。咁但係華為嚟講咧，咁啊亦都我覺得就因為瓦子吃黃連啊，大佬即係喂大佬你唔用拉卡嘅話，你用咩好咧？咁你唔好用大陸自家研發嘅品牌啫，係咪啊？因為其實咧唔係普通鏡頭。 我覺得呢件事裏面反映咗兩樣嘢嘅，第一 嚇 就係咧人哋德國呢一間即係相機公司啦，係咪叫萊卡啦 ？OK， 人哋點樣去做自己嘅一啲嘅 promo 嘅宣傳嘅片段？嗯、關你華為咩事？ 不嬲都關事嘅， 關你中國政府咩事咧？關你玻璃心嘅中國人 啦，人哋有著班佢都話覺得都係影射，即係中國，即係中國人啦，係咪？ 同埋可能好多都係五毛嚟嘅真係即係受雇於去做網軍嗰啲友嚟嘅，喂老實講、嗯，你呢啲要同人哋做生意，人哋係德國公司，想點去搞去 promo 自己，有乜問題呢、 嗯、 OK， 即係人哋咁講咧，其實都係怕鬼咗你先至係咁講。學你話齋，你一嘢就踢爆啦，有乜理由你唔知㗎？你放呢啲咁嘅片段出嚟、嗯，或者係放呢啲咁嘅相片出嚟，同、嗯、埋你係。 成个系列嚟㗎嘛，系咪头先你描述嗰三个古仔都系即系非洲强权点样压迫人，即系你即系当年六四嘅时候，即系 其实系有个光环喺度，其实呢个等于就系自带光环㗎嘛，即系你话俾你听，即系拉卡呢就系其实追寻真相嘅，即系你敷拉卡呢个镜头呢就揭露啊呢啲咁样嘅 世界嘅不义， 系啦， 国际上面嘅不公义嘅事件， 就企喺自由呢一边嘅，其实就系、是、即系我谂大概俾出咁嘅信息，好明显呢个信息嘅， 咪帮你华为喺面上贴金啦，戆居仔。是咪系人都话你自己呢间华为嘅公司基本上系共产党嘅白手套嚟嘅啫，白手套都讲得好听啊，基本上系爪牙嚟嘅咋，大佬你。喂，而家俾个位你上同你合作嘅相机镜头嘅公司有咁自由， 嗯， 证明你呢个华为呢就唔系官方嘅国企嚟嘅。 嗯， 就唔係去偷窃人哋嗰啲所谓嘅情报嘅，或者唔係帮一啲独裁国家去监控自己嘅人民嘅，唉，咪帮自己面上贴金囉，你又出嚟插，简单啲讲就係、是、 嗯， 如果嗰啲唔係五毛嘅话，你就係嗰啲傻佬就走出嚟插。 嗱 ,so far 呢就呢个环球时报似乎冇出声嘅，即係嗰啲五毛嘅，即係主要系。咁但係我觉得呢单嘢呢其实不嬲呢六四嘅问题呢其实官方系唔点样去主动表态嘅。亦都系即係尽量成日低调嘅成件事。 可以避一避嘛。 可以避一避嘅。因为其实你大概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你即係喂你六四发生啲咩事，其实你点样去涂脂抹粉都好。其实你只能够话系啊呢、这个咩春秋咩之交嘅一个咩 春夏之交， 春夏之交嘅一个咩小暴动啊定乜鬼嘢嘅啫，其实系佢点样去即系点样屠杀人民咧？其实佢都唔敢去大肆咁样去宣扬呢啲， 因为点解咧？ 你都唔会话点样去自己去 defend 嘅，其实系 因为点解你越讲咧、啊，就真系不想回忆未敢忘记。 系啊， 你今年我估咧。以老共嘅即係手筆咧、甚至乎佢旗下啲友仔咧、都係會搞出禍嘅。如果用拉卡呢個嚟做即係 example 嘅 話， 因為點解咧？擦鞋咧，有時啲友即係擦過咗 貨啊嘛，變咗會有低級紅啊嘛。 喂，老實講，嗰陣時候我哋聽到啲唔少啊，即係中方啲人咧轉幾轉嚟同我哋解釋嘅時候，喂，其實六四咧原則上咧係未 officially 平反嘅啫。未正式官方咁做嘅，其实嗰阵时候好多嘅受害嘅人，尤其是喺地方嗰啲咧，嗰啲地方政府咧，即系话搞咗你细佬咁讲 ，Anthony 赔咗钱俾你几次噶啦， 系我 即 系赌业 几镬噶啦， 啊， 成百万人仔咁俾翻佢噶， 吓， 喂，其实系未 officially 去做呢样嘢嘅咋 ，unofficially 佢哋基本上咧个个都知道嗰镬嘢大镬噶，因为有好多无辜嘅人咧。嗰陣時候，即係年少氣盛咧，衝上去北京嘅時候咧，唔覺意就真係嗨嘢啊嘛，真係瓜咗翻嚟啊嘛。你諗下嗰陣時候，就算話所謂重判嗰啲人，十居其九，全部都可以流亡㗎啦，同埋唔係坐足刑期㗎啦，個個都保外就醫嘅咁巧㗎嘛，大佬個個都病㗎嘛，大哥個個都有啲嘢嘅。其實根本就係、是、只係撐。呢、这、一个中国共产党官方去平反呢个运动咋嘛。喂，如果今年三十周年嘅时候你老共醒醒爬爬，第一将呢一个问题里面呢唔好似而家拉卡咁样呢，即係煞有介事咁样出嚟飞扑出嚟呢，自己打屎上身。反而你开开明明咁呢，唔係有太大问题喎，我觉得。即係啲人第一真係確实。即係冷靜啲分析，就係三十年都過去啦，嗰件事唔做都做咗啦。地方嘅層面，啲官甚至乎北京都好啦，要賠嗰啲都已經即係私底下做咗啦，甚至乎可能 say 埋 sorry 添。 係， 你係爭個 official 啫嘛。嗱，老實講呢單嘢對習近平嚟講，亦都冇直接關係嘅。 嗯， 佢老豆會仲反對鎮壓，係咪啊？佢大條道理嘅喎。 係。 当年 好好笑，真系！而家你话咩华为咧，唔用呢个拉卡镜头之后大镬啦，以后可能要用呢个上海呢、這个海鸥镜头啊，大佬，完全两个档次。 嗱，海鸥咧， 你好有研究喎、啊，你对船影啊？ 啊边个阿朱根多啲嘅？唔系海鸥咧，其实系大陆咧，其实一个老牌子嚟嘅，佢主要出相机为主嘅。咁啊，镜头都有啲啦，但系其实就完全入流嘅，其实系。咁如果你话即系大陆嘅镜头品牌咧，即系或者系讲思锐啦，佢以前做脚架嘅。咁但系咧，就你讲相机嘅镜头咧，同一般镜头唔同嘅，因为相机嘅镜头咧唔系用玻璃做，系其实用一啲好薄嘅胶片做嘅，其实系。咁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讲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 pattern 啊，即系你讲嗰、那个即系嗰个组成点样做咧，其实系台湾做到好叻啦，其实系。咁但系佢都系用人哋即系一啲大厂嘅 pattern， 即系譬如而家你主要几间厂啫嘛 ，Sony 即系 Sony 都系用蔡司啦，其实蔡司同埋 Leica 啫嘛，主要系。 Nokia 嗰啲啊，唔系 Nokia。 Canon 好似有，但系其实系最大都系都系呢一个蔡司嘅，其实系。咁啊 ，Sony 主要用啦，其实。 唔系我，所以我觉得咧，而家即系。我假設嗰啲唔係五毛先啦，因為有啲人成日都覺得，喂，下下都係老共嘅陰謀。 有啲五毛，但係你竟然你又見到有好多咧，即係有良心嘅一啲大陸網民咧都出聲喎，佢話，即係原來佢都話，即係，呢個拉卡好有種喎、啊，其實係，好犀利喎，好叻喎，即係其實都原來都有啲人咁樣搏命喎、啊，因為你大陸留言咧，其實你都係有即係實名制噶嘛，其實係，咁、你都唔係咁勇噶嘛，而家都啲人都 唔係咁喺呢件事上邊。即系在商言商， 你炒大佢冇着数其实系。 喂，第一，即系原本你都冇留意到拉卡会拍佢啲咁嘅嘢出嚟噶，系因为呢件事，你班玻璃心嘅中国网民，我当嗰啲唔系五毛先啦，系先会越炒越大啫嘛。原本都即系不想回忆噶啦。 唔系 你搞到我真系未敢忘记。 唔系如果你话就算有玻璃心嘅小粉红咧出声咧，你都要有个说法先得噶嘛。系嘛？六四呢单嘢你点包装咧？其实官方你而家系啊，你目前为止你都冇一个啦，系令人可信嘅说法嘅。其实系，喂你话，你华为俾人打压，系咪因为即系睇唔起你华为咧，就太叻啦，太犀利啦，系嘛？咁但系你六四呢单嘢点包装啫？系咪？你啲人未死晒噶嘛？ 我系佢，我真系佢咧，即系我系老共嘅话，不过老共一定唔会系我咧。华为脆脆赢鬼咗佢，无谓烦啦。 嗯， 系咪？我哋对1989年春夏之交嗰个嘅佢哋用动乱啊嘛，系咪？即系我哋对于喺当中令到好多无辜嘅人受到伤害，系咪？我哋表示歉意，咁一句说话有咩咁困难啫？ 系啊，冇我 其实呢一个系咁多年嚟香港人对中国嗰个嘅仇恨， 系。 我估多个23条同多个逃犯条例好直接嗰啲嘢返 咁你见到係啊，因为其实你每年呢即係你过去十年呢个集会呢都稳定地多过10万人嘅，其实係。咁啊 咪其实係大家条气唔顺 咗。係啊。 係咪唔好计嗰度有几多人，係、有啲人话几千又好，啲人话成千上万，或者有啲人话几百乜都好啦。 几百嗰啲我諗係尖沙咀某年嘅啫。 即係某个位可能係吓、即係你意思係。喂，点都好啦，你都我讲屠杀嗰个人数，唔系讲紧即系出席我哋烛光悼念嗰啲。喂，你都要即系认咗佢啦，大人大姐做错咗咪做错咗咯，又唔系你直接有关系嘅。嗱，当年你邓礼扬三个就牵涉当中其中，喂而家都冇啦，系咪？当年集仲分仲即系顶同呢个老邓，咁对习近平嚟讲。喂，我老豆都顶、啊，我都系受害者、啊，系咪啊？咁有咩问题咧？我真系完全唔明白。喂，你嗱，而家你咁样搞法咧，以佢啲玻璃心嘅走势咧，就越炒越大镬嘅、原本卅周年都冇乜人记得噶啦。 咁你咪睇下而家华为敢唔敢喐手咯？ 唔会噶啦，华为而家即系 华为少一次，不如少一次啦。 梗系啦，大佬，你仲你够胆话我唔同呢个拉杆做生意啊，大哥？你唔系傻噶系嘛？而家、你已经俾全世界咁样压迫嘅情况之下，在商言商，从经济嘅角度考虑，你梗系多个朋友好过少个朋友啦。人哋拍咩关你差事咩？你净系同佢合作搞嗰个电话个摄影功能啫系嘛？ 嗰、个镜头啦都紧。 喂，你仲管埋人哋？屋企有咩人啊？嗰啲人系咩政治立场啊？你系咪痴痴地嘅大佬？你做生意？ 你已經被全世界啊封殺緊你啊，大佬。 不過可以補充一下， 唯一係頂你嘅係德國佬咋。 嗱，即係呢一個拉卡咧個創辦人啦，叫 Ernst Lietz 啦，其實佢係即係好似已經唔在世噶啦。佢以前其實係幫手，即係其實都做過啲黃雀行動，係納粹嘅黃雀行動喎。即係佢係救過呢啲咁樣嘅即係， 所以佢 猶太人 喎。你嘅講法，佢有咁嘅 tradition 咧，就係為世界被壓迫嘅群眾咧發聲啊嘛。係。即係點解佢要用呢啲嘅訂投去即係傳承自己呢間公司嗰個成個嘅 corporate culture 啦？我哋叫做，喂係有道理嘅噃。喂，其實幫咗你華為啊！真係老實講，同我第一個聽完之後個感覺係幫你貼緊金啦，大佬。是咪你不嬲都係老共嘅爪牙。 不過而家佢屈晒落嗰個巴西嗰間即係製作公司。 咩製作公司。我覺得如果我係呢個拉康嘅公關呢都會係咁樣射落去嘅。喺費事多事不如少事一事啦。喺大家都係出嚟。 抽咗水就算啦。 係咪大家出嚟搵食做咗生意嘅啫無謂即係破壞啲咩 relation。但係老實講喺而家咁樣嘅國際嘅經濟嘅環境裏面或者係個政經嘅環境裏面咁樣嘅角力嘅情況之下你華為呢一定唔敢 add 嘅話俾你聽。同埋第一個頭先我都講啊德國佬係第一個出嚟撐你華為嘅。o k 佢反而話幫老共走去孖呢個美國佬嘛。喂你係斯諾登嗰單嘢已經係啦。佢幫手喐佢㗎嘛德國佬。 係呀係呀。 你仲如果你從一個利益謀略嘅角度你一定係拉住德國佬嚟同美國鬥啦你仲戇居居好似 Donald Trump 咁得罪晒所有你可能嘅朋友咁咪所有變晒你嘅敵人係咪唔好傻啦。 好啦嗱咁就剩返少少時間我哋講下郭台銘啦。咁郭台銘呢個禮拜犀利喎佢就真係推下呢個媽祖出嚟講啦。咁就咁媽祖報夢就係話呢咁唔係佢唔淨止係媽祖同埋呢一個關公都有報夢嘅其實係。 咁多人。 係呀咁即 係。耶穌呢 耶穌就唔知啦咁就但係呢就即係炒得熱啦成件事炒熱咗啦其實係。咁啊最後尾其實即係你見到黃金即係你而家黃金平都出聲啦即係一啲人其實而家即係台灣啲媒體都幾過癮嘅就周圍問啦喂問黃金平喂媽祖有冇搵你呀係咪又問呢一個蔡英文喂媽祖有冇搵你呀係咪跟住又搵埋好似邊個都有嘅其實OP都有嘅。咁啊黃金平點講呢媽祖都有搵我咁但係話呢即係佢話兩個都要出嚟選咁樣。咁啊 ,OP 又話呢咁就話呢排好忙啊 ,OP 好唔得閒發夢啲咪直情。咁啊 點抵死㗎呢個答 案。蔡英文呢就話呢咁我同阿媽祖都好熟嘅其實就係、是、同行咁耐啦咁唔需要報夢㗎啦唔需要靠報夢㗎啦任物計㗎啦呢啲嘢。咁啊真係好得意咁就而家呢咁你見到就係、是、好成功啦炒熱咗啦咁而家最大鑊嗰、那個即係其實最冇癮嗰個我相信係韓國瑜。韓國瑜呢其實第一日即係邊個即係呢一個郭台銘呢即係話出嚟選嗰日呢啲記者即係問佢喂你支唔支持佢出嚟選呀咁樣。咁佢即時嘅反應就皺眉頭喎。然之後話出嚟選嗰啲人呢好多都係我朋友嚟㗎喎唔方便講支持邊個呀咁樣。咁之後嗰日呢咁佢又話啦即係相信 佢初時咪調高嚟賣嘅成日話要搞好高雄市唔諗呢個問題。 呢個就係問題。 使乜皺眉頭呢 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嗱因為其實講真啦即係點解。 使乜唔表態呢 即係呢個就係問題。點解佢唔可以即係自己出嚟話選呢而要靠徵召呢因為其實喂你喂大佬啊你選咗市長冇幾耐呀。 你屁股都未坐熱呢張 未屁股都未坐穩呢又話要又要高雄人發大財又成。你啲財都未發跟住你然之後你又發呢一個總統夢。即係你只能夠係啦就其實係國民黨就直接徵召佢然之後為佢解套嘅啫。 好睇啲囉。 係啦好睇啲嘅啫。咁但係真係始終都會有啲即係說話啦因為其實你譬如黃金平又好啊朱立倫都好啊其實佢哋嗰種即係不滿呢你都要壓抑落去㗎嘛其實係。 喂如果呢今次國民黨呢係為咗贏返呢個綠營搵呢一個韓國瑜或者係郭台銘其實國民黨自己都好魚皮。 係。 即係話自己係冇乜人才 的。喂兩邊都係㗎啦其實。而家全世界都係㗎啦。 甚至乎呢你的人才呢是离你的党中央或者你的权力核心越远的人。 是咁而家素人时代嘛素人时代呢即係咁样讲传统的精英呢你无论是国民党又好 即係民進黨都好，其實已經係對嗰種專業政客已經幻滅咗。其實嗰個寄望係咁，你變咗你而家你見到，即係你起碼， 但係都唔係弱石亂投嘅係嘛？我有時發覺啲人 啊，但係咁， 即係我又真係發覺我都係同嗰啲群眾嘅距離又開始即係有啲距離。 但係咁， 喂，你有個政黨。啊喂，大家读过少少政治学嘅人都知道，喂呢一个咁嘅政党嘅目的，其实系一个同成个建制一个枢纽嚟噶嘛，喺民间里边、嗯。 但系佢觉得你 between 嘅嘢， 但 系 佢觉得你真系千丝万缕啊嘛，那个利益关系，即系变咗，即系你唔可以直接回应市民嘅不满啊。即系你唔能够去做改变。 就算啦，你 OB 做完都系，你都要靠成个官僚系统去执行嗰样嘢啦。你嗰啲嘢唔系一个。即系市长话晒事，你都要过个市议会噶啦。喂，大家唔系咁唔捻务实噶嘛？我个世界唔系嚟噶嘛？我而家唔系选一个皇帝出嚟嘛？我唔系揾一个神仙出嚟揸住啲神仙棒，话要喺呢度起铁路就起到铁路，话呢度起迪士尼起迪士尼，话嗰度整个摩天轮就摩天轮啊嘛？话开个马场开个马场，喂，你唔系咁幼稚噶？ 你唔知阿 Donald Trump 佢选嘅时候咧，佢其中一个竞选承诺咧，就系抽干呢一个白宫嘅。即係一啲淤泥啊嘛，佢話嚇，即係佢話即係抽， 但佢自己都係喎，大佬屌！ 咁而家即係佢都唔係，咁佢最近又搞掂咗啦，係嘛？咁佢抽乾，即係所謂抽乾淤泥嘅意思就係其實將成個白宮嗰啲咩政治精英啊嗰啲嘢全部，即係要唉嗰啲老屎忽啊，全部踢走曬咁樣樣。 成個華盛頓嘅管治精英嘅利益集團。无论喺两党里面，无论喺下面嘅游说嘅团体，无论嗰啲IBank 或者系嗰啲石油商，美国最主要两大嘅经济力量，都一夜连根拔起。咁呢个系 appealing 嘅，你问我 系，梗系啦。 但系你做唔做到一件事？系咪啊？ 我觉得做唔到啦，而家就。 圍牆佢都搞唔緊掂啦，你唔好話就係即係鏟起成個官僚系統。 唔係，不過咁樣講嗱，我覺得咧就郭台銘咧就唔即係好多人用攞佢嚟同特朗普去比較啦，我覺得唔係嘅，其實就即係當然。郭台铭咧，佢性格好鲜明啦，佢一个好强悍嘅人啦，系嘛？即系佢最近都试过闹记者添啦，其实喺个记者会度闹呢个经济部啦。有噶有噶有噶有噶。咁啊，同埋就其实佢都即系点讲啊？佢人好彪悍嘅人物啦，因为起码佢种佢管理企业咧嗰种嗰种意志力咧，咁就好铁嘅，其实系即系譬如喂，佢都话即系要军法管理呢个咩啦？个富士康先搞到咁多人死啫嘛，咁人跳楼啫嘛。 其实老实讲，台湾。人我嗰日一听到佢话宣布参选咧，我即时睇一个民调先。 得噶，点解过五成噶？ 喂，佢赢咗韩国瑜啊！ 韩唔系韩系赢， 亦都一排面啊，即赢一个嘅 蔡英文啦，唔使啊，两个都赢啊。 赖清德都搞唔掂啊！ 赖清德都系争10% 嘅，但系如你见啊，蔡英文系争15%。 唔系我，所以我都唔明嘅，即系咁支持韩国瑜，我唔明。你咁支持郭台铭更唔明？喂，我对郭台铭认识好肤浅嘅啫，只系睇富士康嘅。即系你点样做 iPhone， 你点样困住嗰啲工人？几多人因为咁去跳楼 ？OK， 喂，我简单有咁谂嘅咋？用你头先嘅讲法，简单两个字系铁腕啊嘛。 好 worthless 咯，亦都。 喂，嗰啲人点可以做我哋嘅领导人噶？ 哦，唔系佢成功、哦，佢起码台湾首富、哦，系嘛？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咧， 睇下你用咩去角度去量度一个人嘅成功同失败。 即系你讲， 即系佢呢啲种，即系我简单嚟讲，亦都唔需要妒忌，就系、是、你踩住啲人嘅膊头上咯。你真系喺个资本主义里边嘅剥削嘅资本家咯。咁但系一般民众唔系唔知噶嘛，仲撑佢，咁咪傻噶。不过唔紧要。我覺得呢個世界咧，有時係即係癲嘅時候咧，喺即係最癲嘅年代裏邊咧，需要啲咁嘅癲嘅人嘅出嚟嘅。 不過咁講咯， 喂，係人都知道佢同老共係千絲萬縷嘅關係。 係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即係你而家阿邊個啊嘛？即係呢一個阿韓國瑜啦。我唔知佢係咪即係玩嘢定係出自真心啦。咁佢話即係佢國台命直通中南海咁樣樣。咁直通中南海呢個好事定唔好事啫，大佬啊？系咪先？嗱，除非即系呢个台湾人已经对中共咧已经冇晒戒心，但系已经唔系啊，又唔系啊，系嘛？你都好抗拒一国两制， 咁啊更加需要卖台、哦，啊、即系估计佢会卖台、哦，啊！喂，你能够直通中南海，能够喺大陆起咁多厂嚟做 iPhone， 喂，你总有一啲办法噶、哦，OK， 即使你唔讲紧你嗰个家族嘅企业嘅利益都好，喂， 你唔需要back down 同老共。 不过佢玩好多手㗎其实郭台铭。佢而家佢第一就喺呢个威斯康辛州就应呢个 Donald Trump 嘅要求喺度起床啦。 咁生意佬梗係多手啦。 咁、但係呢就同时间佢喺印度呢就起多个厂又係搞 iPhone 嘅同埋搞 Samsung 嘅。咁除此之外呢即係嗱你而家佢作为一个商人嘅身份而家嘅身份就话可以左右即係中美逢源咗左右逢源咗。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放低咗呢个红海之后你系咪仲可以左右逢源呢因为你唔可以同红海完全切割㗎嘛。 因为当你作为一个 businessman 嘅时候你就真係叻嗰啲政客㗎啦。我喺你嗰度投资喺度投资我唔喺你嗰度我就离开。OK? 我仲威过你我叫你食饭因为我系你大金主你唔通你唔同我食饭啊。系咪我要影响你我喺身边即係成个钟头讲分零钟摄下摄下得㗎啦你就要你 get 到㗎啦。 但 Donald Trump 呢有一样嘢呢就好叻嘅好聪明嘅。我有钱啊所以我虽然唔需要睇你啲金主面色啊。 佢咁讲 嘅。係咪佢咁讲喂佢嗱呢句说话呢就好听嘅。 唔係郭台铭都可以咁讲。所以我话郭台铭呢个 但唔係呀佢有个成个即係佢嗰个商业王国个春代喺大陆嗰度嘛。 冇错。咁所以我咪话囉有乜理由仲嗰个调查呢虽然可能都系音频啊或者系自己喺网上 click 都好啦系苹果㗎嘛。台湾苹果里面郭台铭六成啊大佬睇完都吓死啊。咁系咪坚㗎我哋见到嘅嘢。即係而家我反而調返轉頭諗就佢搭韓國瑜癲鬥癲咁你搵返啲正經嘅人家可能啲人呢會反彈。 同埋喺中美冷戰嘅時代你係咪中你點可以中美逢源啊你真係只能夠呃一邊㗎咗喎呃到邊個啊其實係。 即係。 好難㗎其實係。即係佢唔係特朗普嘅原因呢第一就係、是、其實你而家處理即係你夾住中美兩國之間呢其實你好難有啲大刀闊斧嘅一啲做法你立場唔可以太鮮明因為你要走鋼線。 咪好簡單嘅啫用返。即係當年即係啲耶穌嘅闊法呢啲嘢羅馬嘅歸羅馬即係天主嘅歸天主啦。 媽祖咁歸媽祖啦係咪先。 係即係你返返去呢一個喂只能夠二擇其一呢樣嘢。 係啊。 你究竟企喺台灣人嗰邊定係企喺老共嗰邊 ?ok? 唔理你用咩嘅 trust 嘅方法即係信託嘅方法將你啲家族生意抌走曬佢都好。 不過好嘢喎佢除咗有媽祖呢呢個托夢之外佢講啦。 佢更加直接嘅不如咁講啦唔好攞媽祖嚟即係。 唔係有個預言家好叻㗎喎有個佢 話佢做到總統啊 做到總統㗎其實呢個預言家叫 Master Wong 佢以前呢、 okay. 其實係唔係佢就成功預言過好多嘢㗎即係譬如911啊呢、這個即係特朗普選到啊即係奧巴馬選到啊同埋布殊選到啊同埋呢個908年金融海嘯97年金融風暴啊佢都好似話全部成功預測到㗎其實係咁佢亦都預測過係舊年係唔知08年頭已經話預測過郭台銘呢如果健康冇問題嘅話呢一定選到嘅話佢係咁啊，但係 咁啊， 呢個 Master Wong 就即係早好似年頭已經講啦， 咁啊，祝台灣人自求多福 啊！即係呢個 可能好事嚟嘅。咁佢、即係正如當日馬英九不斷喺度講緊中台融合啦、就搞服貿啦，咁咪全面反彈咯、不有時老共就係咁嘅，以為自己嘅勢喺自己度，越做嗰啲嘢越過分。OK， 見到我哋即係。暗春咁完全襟若寒蟬嘅时候你一嘢就俾人反弹。即係我觉得係咁㗎呢个世界个 logic 就好简单㗎啫。嗱群众喺呢个时候对世界咁不满对制度咁不满嘅时候我哋会选择啲民粹嘅政客好自然理解㗎啫。虽然我接受唔到。不过你要咁揀嘅我哋都冇办法啦民主嘅社会就係咁啦个人有个人嘅喜好。好啦呢啲人做完出嚟之后呢一定出事㗎。仲可能係大大镬添。是咪喂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 吓食饭啦你要吓去宵夜食吓吓。 好。 好咁啊下个礼拜返嚟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